95.4 AM 603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谁，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虽然我把凶器上的指纹擦掉了，但包厢里应该留有凶手指纹吧。 啊， KTV 包厢一天能来去多少人，指纹多不胜数，又凌乱，根本无法取证。 宁琪琪把衣服上戴的帽子翻起来扣在头上，一转身包厢的门就被推开了。罗家站在门前，手里拿着一束已经有点凋谢了的白菊。 你终于来了，肖先生。 罗家平静地说。他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白菊，说： 我是宁琪琪的朋友，就是那个死在这里的女孩。我每天都在这里等你，顺便给换一下花。虽然琪琪不喜欢白菊，但是我 罗家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。宁琪琪鼻子一酸， 原来罗家每天都来悼念我，而我刚刚还怀疑自己的好朋友。 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在等你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琪琪死的那天，你和我擦身而过。 罗家稍微平复了点，就继续说道。宁琪琪心虚。 记得，我当然记得，我都快吓死了。 我是你的超级粉丝呢，但当时我没认出你来，因为你脸色太差了，简直像换了个人。 哈哈，你在这里等我，该不会是为了拿签名吧？ 宁琪琪紧张死了，强撑着开了个玩笑。 你走了以后，我发现了琪琪的尸体。 罗夏深吸一口气，看起来脸色苍白，大概是回忆起看到好朋友死去的一幕吧。但他还是坚持地说了下去。 我尖叫起来，往前台跑去求助。这时候有个人从侧边的监控室里慌张地冲出来，撞了我一下。我瞥了那个人一眼，才想起原来你就是小季。 你看到了凶手？ 宁琪琪激动地上前。这时隔壁的包厢里走来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，他从兜里掏出一个证件。 我姓肖， 肖先生，请你跟我回警察局协助调查。 宁琪琪握紧了拳头，看到旁边玻璃墙面上反射着肖继那张得意的脸，无比痛恨他没有实体，否则肯定痛扁他。宁琪琪这还是头一次来到警察局，他被直接带到了审讯室。审讯室就和电视里演的一样，只有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没有窗户，屋里漆黑一片，桌上唯一的一盏灯照着他的脸，让他的精神高度紧张起来。 表情放松些，你又不是犯人，紧张什么？ 我心虚啊。 宁琪琪真想跟他斗嘴，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他又不能说话，只好瞪着眼睛听萧霁在他耳边唠叨。此时审讯室的门吱呀一声被打开，在 KTV 遇到的年轻警官走了进来，表情严肃地坐在他面前。宁琪琪的神经也跟着紧绷了起来，直到萧霁聒噪地催促他说话，他才抿了抿唇，鼓起勇气道： KTV 包厢内不是有摄像头吗？肯定录下了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可以让我看一下吗？ 宁琪琪一想到还要再次目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就觉得浑身冰冷。虽然经历过一次死亡，但其实具体发生了什么他已经不记得了，连临死前的痛苦都没有印象了。若重新再看一次自己是如何死去的话，把自己承受不了。对方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立刻有人拿进了一个笔记本电脑，萧警官点开一个文件，跳出来的窗口一片雪花点。宁琪琪疑惑地看着萧警官，快进了四倍速度，直到某一个点才停下来正常播放。雪花点沙沙地响了一会儿，突然出现了画面。液晶显示屏上萧霁摇摇晃晃地坐了起来，在对面那具尸体的外衣里掏出纸巾，看似冷静地擦出了凶器上的指纹，站起来走到门边，穿起大衣迅速地离开了。KTV 的包厢门仍旧在摇晃，屏幕上的镭射灯还在不断扫射，而宁琪琪的尸体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地上。 糟糕，袋子被人洗掉了，刻意留下对你不利的那一段。 萧霁的声音焦急地传来，离他好像很远，又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一样。 哼，可不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吗？ 那我该怎么办？ 宁琪琪小声嘀咕。 别怕，把你朋友说的话告诉警察，他看到的那个从监控室出来的人更有可能是凶手。 萧霁的声音贴着他的耳朵传来。 我没有杀人，那个死者的朋友说他看见了有人从监控室里出来，绝对是那个人洗掉了袋子嫁祸于我的。 关于这件事儿，罗小姐也跟我们说了。 宁琪琪和萧霁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，然而萧警官又紧接着说： 但我不能排除你们是共犯的可能性。 宁琪琪和萧霁愣住了，萧警官严肃地说： 萧先生，那天晚上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多少？ 我当然是全部都不记得啊。 宁琪琪定了定神，按着桌面淡淡地说： 我有权保持沉默，请你们在我的律师在场时才能提问。 萧霁无语地在审讯室里飘来飘去。 这丫头肯定是看美剧看多了，她哪来的律师啊？ 宁琪琪呆滞地坐在路旁，看着马路对面的火葬场，代表死者逝去的灰烟 正冉冉升起，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他的身体今天被火化了，按理说牵扯到了凶杀案，他的尸体不应该这么快被火化，但好像是父母的干预，想要他早点安息。可是他明明好端端的活着，只是换了个身体。宁琪琪推了推脸上戴着的墨镜，他下巴上还长着未清理干净的胡茬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个颓废的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推理小说家萧霁，但也许现在就要变成杀人凶手萧霁了。宁琪琪苦笑，虽然警方没有对外公布嫌疑犯是谁，但他确实被警方叫去做过笔录，而且 KTV 附近也有人认出了萧霁那张脸，更别说那间包厢里还留有萧霁的血。捕风捉影的记者们早就在报纸上写得天花乱坠了，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来参加自己的葬礼。远远地看着从吊唁厅内走出来的父母，短短几天他们都已经双鬓斑白，他好想冲过去告诉他们他其实没有死。隐藏在黑风衣下的双手紧握成拳，宁琪琪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怕有人会认出他来，咬着牙深深地垂下了头，正盯着面前的地砖花门发着呆，视线里忽然多了一双红色高跟鞋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 他愕然抬起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妆容极为精致的娃娃脸。对方看到他，随即跺脚娇嗔道：“ 萧霁，你小子怎么失踪那么多天？你到底去哪儿啊？打你手机都打不通，你知不知道你前天在书城的签售会开天窗啊？” 宁琪琪藏在墨镜背后的眼睛不解地眨了眨。萧霁原来的手机卡，他自然是不敢用的，重新换了一张，自然没有人能打通。迎着美女期待的目光，宁琪琪还是用了非常狗血的一招，失忆。 你是谁？ 美女露出了古怪的表情，然后她告诉宁琪琪： 我是你的美女编辑莎莎，我们来这个城市是举办新书签售的，但是没想到几天前把你给弄丢了。 莎莎唠唠叨叨地拽着宁琪琪离开了火葬场，开车回了市区。 莎莎肯定知道些什么，不然她不会知道要来宁琪琪火葬的地方，因为警方并没有公布受害人的真实姓名。 但多问多错，宁琪琪老实地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尽职地扮演着失忆的角色。莎莎带着她来到市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，宁琪琪安静地坐在沙发上，拿了瓶矿泉水抿了一口。莎莎盯着他看了半晌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 萧大少，你说你失忆了我还不信呢，不过现在看你这小媳妇样，我才信了那么一点点。 宁琪琪羞涩地笑了笑，他知道萧霁是什么样的人。记住在那名好奇的医生家里时，他上网搜索了很多关于萧霁的事情。萧霁年少成名，心高气傲，说话口无遮拦，得罪了圈内诸多人士，但仍有粉丝无数。宁琪琪感到胸口的水藏浴基督像忽然热了起来，他知道萧霁肯定忍不住又跑出来了，但他现在看不到镜子，所以也看不到他。宁琪琪隔着衣服抚摸着胸口的基督像，摘下墨镜朝莎莎看去。 莎莎，你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吗？ 莎莎画的精致的眉毛好看的皱了起来。 不知道啊，嗨，我今天也是碰碰运气才去火葬场的，没想到真的能找到你。 我那天晚上总不会是一个人去 KTV 唱歌的吧？ 宁琪琪紧盯着他脸上的表情淡淡地说。莎莎美目间眸光闪烁。 你那晚说要和粉丝聚会，那我就去看朋友了，谁知道后来居然会发生那种事啊。 哦， 宁琪琪怀疑地拖长了声音，忽然失去了和他玩耍的耐心，从大衣兜里掏出手机按下了通话键，平静地说道。 肖警官，进来吧，凶手就在我面前。 莎莎闻言脸色大变，与此同时套房的门被打开，冲进来几名警察制住了想要逃跑的他。莎莎精致的脸上充满了愤怒，尖叫道， 你们别冤枉好人，我也不在场证明。 罗家从肖警官身后探出头来，看了面容扭曲的莎莎一眼，坚定地说， 没错，我看到的那个从监控室里出来的人就是他，他就是那个之前缠着肖西的跟踪狂，我们粉丝后援会都知道。 肖警官，我想休息一会儿，能不能晚一点去警局做笔录？ 宁琪琪深吸了一口气，虚弱的一笑说。对方同情地拍了拍肖记的肩，带着仍然吵闹不止的莎莎走了出去。罗家深深地朝肖记鞠了个躬，也跟着走了出去。屋内一片死意般的宁静。宁琪琪走到落地的穿衣镜前，看着镜子里陌生的男子握着胸前的水苍玉基督像，叹了口气说， 凶手已经抓到了。 他的话音刚落，镜子里的萧霁旁忽然出现一团虚影，片刻之后幻化成了一个和萧霁一模一样的半透明人形。宁琪琪还是不适应地朝自己身边看去，同前几次一样，还是空无一人。虚体的萧霁只有在镜子里才能看得到。 喂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要一点点逗着他说出破绽，这可是推理小说的高潮部分，你怎么可以省略掉？ 镜子里萧霁不甘心地掐着宁琪琪的脖子，可是身为虚体的他只能做做样子，根本没什么威胁。 什么推理？莎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杀人案件，可是你自己说，最后是怎么破案的？ 宁琪琪觉得自己的太阳穴更疼了，都是天杀的推理迷，弄得他被殃及池鱼。萧霁一下子就没脾气了。其实一切都很荒唐，起因是萧霁在网上发表的言论，认为自己的新书 Listen 是完美犯罪，无人可以超越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网上无数粉丝讨论掐架。莎莎原本是萧霁的经理人，同时他也是一个对萧霁迷恋到病态的粉丝，借助工作之便没日没夜地跟踪萧霁，严重地影响了萧霁的日常生活。萧霁和公司忍无可忍之下开除了莎莎，而顾及到他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大肆对外公布，这就给了莎莎以经理人之名暗地里安排了一场假的粉丝聚会，把萧霁骗到 KTV 的机会。莎莎原本计划按照萧霁的新书准备一个完美犯罪，打算杀死萧霁之后自杀，让两个人永远在一起，却因为宁琪琪正好走错了包厢，紧张之余刺向萧霁的刀子偏了那么一点，扎在了腰部，所以萧霁逃过一死。但目睹了一切的宁琪琪却被失去理智的莎莎杀害了。虽然那卷 KTV 包厢里的录像带被他洗掉了一部分，但罗家的证言却戳破了他事先准备好的不在场证明，而且 当时警察就在沾满血迹的地毯上发现了第三个人的血迹，经检验，血迹的 DNA 与莎莎吻合。之后警方又在莎莎暂居的出租房里发现了染血的衣服和凶器，才锁定了他是凶手。但因为无法确定莎莎人在哪里，于是肖警官便提出和肖继合作，去参加宁琪琪的葬礼，引出莎莎。什么完美犯罪，根本就是扯淡。现实中有太多不确定因素，就好像宁琪琪的闯入、包厢的隐蔽摄像机、罗家的目睹，一切都是理论，说得完美无比，其实真正实施起来根本不可能成功。关于肖继醒来后擦指纹的举动，宁琪琪的解释是自己当时刚醒过来，知道自己被人诬陷，凶器上肯定有他的指纹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肖警官将信将疑，不过也勉强接受了他的说法。这件事看起来应该是结束了，只是肖继的身体里换了个灵魂，这件事只有古董店的老板、那个救了他的医生和真正的肖继才知道。 还是不过瘾啊，你看莎莎她都装成是我的编辑了，可见是想再来一遍完美犯罪啊。我还想看看她是怎么准备的呢，你怎么就突然打住了呢？ 一脸失望的肖继仍然在碎碎念。 现在怎么办？凶手已经抓到。 宁琪琪瞪了镜子里的肖继一眼，握着胸前的水苍玉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我的身体也灰飞烟灭，那么接下来怎么办？古董店的那个老板说过，如果肖继想要回到自己的身体，他可以帮忙，就是说肖继可以恢复正常，最终消失的还是我吗？ 我们还是去一趟雅舍吧。 宁琪琪挣扎了许久，还是决定把身体还给他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大家好，我是孟亚楠，今年37岁，北京人，我是北京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叫卖的传承人。 冰糖葫芦。 老北京叫卖是北京特有的汉族民俗文化，